一首刘雅丽的《你你你为了爱情》，会不会让你马上想到那样一部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年代剧，它是改编自同名舞台剧的剧本，而在其中邓萃雯所饰演的姚小蝶，万绮雯所饰演的蓝凤萍，应该说是由他们出色的演技加上精彩的剧情，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形象吧。接下来的歌声来自林宥嘉，热血无赖。 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哦哦，不管能不能去问该不该，我哦哦，前进不够坏，热血儿女不爱，有坚持就有这点变态。拥有世界让你失望，好证明我们不平凡，容许自己有点迷惘，非常正常。难题和难都没有标准答案才好玩，出路没出来，大人就是些张扬。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哦哦，不管能不能去问该不该，我哦哦，前进不够坏，热血儿女不爱，我们是大不坏的无赖。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梦想，欢迎光临真实战场，变装变相，要不是不满现状，谁还会想象天堂？要不是迷失方向，今天还待在老地方。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对他说一声嗨，疗伤慢慢来，首先对痛苦说声拜比较快。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哦哦，不管能不能去问该不该，我哦哦，还可以更坏。 这是林宥嘉在2016年的新专辑《今日营业》中带来的首播主打歌曲《热血无赖》。在《热血无赖》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啊，林宥嘉创造了四只怪兽，分别是控制怪、过动怪、害羞怪和软烂怪。后来林宥嘉被问到自己的个性比较像哪种怪物的时候，林宥嘉说其实他自己还蛮像害羞怪的，然后也会说到他刚刚出道的时候，作为一位新人会非常的害羞，工作的时候有一些手足无措，但是就像歌曲当中所表达的那种热血冲动一样，一边听一边学一边去接受别人的意见，就这样慢慢的闯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也有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所以啊，在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不要害怕，因为那种激情、那种热情、那种坚持，我们才会有热血青春。接下来是张惠妹带来的三天三夜。 已经跳了三天三夜。

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虽然你沉迷就让你伤神，哭一场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输给了寂寞的人，对待自己最残忍，喝一口眼神唤醒睡几分，虽然你沉迷就让你伤神，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得过瘾，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 想你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你总是说要接近人，却有个贪杯的灵魂，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虽然你沉迷就让你伤神，想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输给了寂寞的人，对待自己最残忍，喝一口眼神唤醒睡几分，虽然你沉迷就让你伤神，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得过瘾，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归化泪痕，喝一口眼神唤醒睡几分，虽然你沉迷就让你伤神，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得过瘾，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归化泪痕。 欢迎回来，这里是愉悦的留声机，我是愉悦。郑中基在1997年带来了一首《借情人》，也是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啊。戒烟、戒酒、借情人，哪一个会相对比较容易呢？就好像之前播放的电视剧《好先生》当中一样，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对于爱情念念不忘，好像很难以放下啊。所以戒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下面是米咪带来的歌曲《十八岁的那颗流星》。 十八岁的那一年，我见过一颗流星，它悄悄对我说，在感情的世界没有永远。我心爱的男孩，他就陪在我身边，轻轻吻着我的脸，说爱我永远不会变。没有人能告诉我，永远了到底有多远？我们不再相信地久天长的诺言。岁月将遗忘，刻进我们的手掌，眼睛望不到，流水滴不沉，过去过不去，明天。会远如今静悄悄，已经过了很多年，我想起对着流星曾经许过的心愿。我心爱的男孩，他早已不在我身边，留下眼泪前美丽往事又 就如昨天。没有人能告诉我有缘了到底有多远，我们不再相信地久天长的诺言，岁月将遗忘刻进我们的手掌，眼睛望不到流水滴不沉，过去过不去，明天不会远。没有人能告诉我永远啊到底有多远，我们不再相信地久天长的诺言，岁月将遗忘刻进我们的手掌，眼睛望不到流水滴不沉，过去过不去，明天不会远。我该如何告诉你啊，我的爱人我没有忘记，十八岁的那颗流星吻过我的脸。 这是电视剧《左耳》当中的推广曲《十八岁的那颗流星》，来自米咪。而前段时间啊，苏有朋执导的电影版的左耳不知道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不过倒是会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一天啊，妻子特别生气地跟丈夫吵架，丈夫很莫名其妙啊，就问妻子为什么呀。妻子说，我说了叫你陪我去看左耳，我在电影院等了你半天，你为什么没有来？结果丈夫还特别委屈地说，我到耳鼻喉科等了你半天呢。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左耳是一个电影的名字。下面是光良带来的歌曲《我等你》。 可

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许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许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王菲演唱的《玄牧》和袁惟仁演唱的《玄牧》会有着怎样的不同呢？也许一个轻巧一些，另外一个呢要实在一些。袁惟仁在2005年《你不知道的我》当中的一首歌曲《玄牧》，旋转的木马本来是带有童真色彩的，可是在歌曲当中啊，却好像带来了一点点的忧伤。王菲带来的歌曲《天空》是今天最后一首歌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是会有好音乐继续陪伴大家。世界的可以变，

OK sayonara baby OK sayonara 你还不明白我一句什么都知道 OK sayonara baby 你开口我就捂住我耳朵现在我什么都想听曾经对我说的每句话都以为是你的肺腑之言直到昨天才发现是我不能崩溃，没收给你的爱三十天，让你想不明白，想一年。You are liar， 想挽回，不是不可能，是 it's too late。没收给你的爱三十天，骗我一次。 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

Let me give my heart and the moment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尽了世间事，浑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味。

越来越可爱。